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 今天学习第38课，重点语句是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 好的，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。安娜今天早上起床后感觉浑身没劲儿，而且发烧了，所以她要和社监一起坐出租车去医院。 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38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 好的。 市民病院までお願いします。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 まっすぐ行って三つ目の信号を左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。 我来讲解一下。社监对出租车司机说 市民病院までお願いします。 请到市民医院。 市民病院 是市民医院的意思，由 市民 和 病院 医院组合而成。 まで 是到的意思。 お願いします 是拜托您、麻烦您的意思。 要是想去 NHK 的话，是不是可以说 NHK までお願いします？ 完全正确。接下来司机回答说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 好的，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 是 わかりました、 明白了的敬语。敬语就是对听话人或者话题中的人物表示敬意的说法，用于商务场合或是和长辈说话时。 わかりました的敬语是かしこまりました，这两个说法完全不一样啊。 是啊。好，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的发音。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 接下来社监向司机说明了去医院的路线。 まっすぐ行って三つ目の信号を左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。 一直走，请在第三个红绿灯往左拐。 まっすぐ 是一直， 行って 是 行きます， 去的忒形。 我们以前学过，在叙述连续发生的动作时，要把前面的动词变成忒形。 对，因为一直走之后呢，还要往左拐，所以把行きます变成忒形。 三つ目 是第三个的意思。 三つ 是三个，在数字三的后面加上了量词 つ。 我们在第七课学过使用了量词つ的数量词的用法，数字后面加上つ之后读音会发生变化。 对，数字三读作 三， 但加上了つ之后呢，读音就变成了みつ。 みつめ 的 め 加在量词后面表示顺序，后面的 の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。 信号 是红绿灯，交通信号灯。 三つ目の信号意思就是第三个红绿灯。 对，后面的 お 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。 左 是左边， に 是表示方向的助词。 曲がって 是 曲がります、 拐弯的忒形，在动词的忒形后面加上 ください， 请，就变成了表示依赖请求的说法。 曲がってください意思就是请拐弯。 对，那么请在第二个拐角往右拐，这句话该怎么说呢？二加上量词つ就是 二つ， 拐角是 角， 右边的说法还记得吗？是 右。 第二个拐角是二つ目の角，加上助词お。二つ目の角，接下来，后面是什么来着？ 好吧，我来告诉你， 请在第二个拐角往右拐。日语是 二つ目の角を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。 我也来练习一下发音。二つ目の角を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。 嗯，说得很好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38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。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 好的。 市民病院までお願いします。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 まっすぐ行って、三つ目の信号を左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 我想请教一下敬语的用法。 好，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，在听话人或者话题中涉及的人是比自己年长的人，或者是上司、老师、客人时使用敬语。此外，对陌生人或者不太熟悉的人也使用。即便平时用轻松语气和对方交谈，但在开会等正式场合也要使用敬语。重要的是要看是什么场合的对话。敬语的动词有两种，一种是尊敬语，把表示对方行为或状态的动词变成包含敬意的形式，例如 見ます， 看变成 ご覧になります。 还有一种是谦让语，用谦卑的说法来叙述自己的行为或状态。在这一课里，出租车司机在表达我知道了这个含义时，没有说 わかりました， 而是说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 这就是通过谦卑的叙述自己的知道了这个行为来表达对客人的尊敬。您一定觉得敬语的用法很难，不过请放心，在平时的绘画里，只要使用动词的 must 形就足以表达郑重的语气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今天我们来看看表示身体摇晃的说法。 ふらふら。ふらふら。 是指因为疲劳或发烧而无法站稳的状态。此外，也用来表示没有明确的想法或漫无目的的行动。 有好多种意思呀。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类似的说法。 くらくら。クラクラ 是指程度较轻的眩晕的状态，例如头晕的时候就可以说头クラクラ。声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 フラフラ 和 クラクラ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哟哦， 日本的出租车是自动车门，开门关门都由司机来操作。要是自己开门的话，司机会不高兴的，可得注意了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38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。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 好的。 安娜的身体到底要不要紧呢？下节课为您介绍医生给安娜看病时的对话。 欢迎您到时收听。